安宗连忙收拾了一下凌乱的衣服，披上外套就去开门，发现原来是月灵穿着单薄的睡衣站在他们的门口。他头发上沾着不少雨水和泥土，他连忙拉着月灵进屋子。六子看到月灵这样，差点没看傻。安宗给了六子一巴掌，让他清醒一点。 月灵姐，这么晚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月灵皱着眉头。 小妍不见了，她居然自己走了。 小妍名字叫朱妍，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，就算在这七个丫头里也算得上是相貌尤为突出的一个。但是这姑娘非常胆小内向，又十分腼腆，说话声音也低，就连六子也没有机会跟她说上两句。安宗和六子对看一眼，六子笑着说， 大姐，你看会不会是那丫头自己跑出去上厕所了？ 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她穿着一身红衣服，连鞋子也是大红的，然后就那么直勾勾地走出去了。 安宗本来就混乱的大脑被这么一搅和，几乎差不多就根本无法思考了。 又是红衣服，靠，难道女孩子今年春季流行红色复古啊？ 她傻傻地看着白月灵， 会不会是跑出去单独练习你们的戏了？ 白月灵有些颤抖，安宗连忙脱下身上的外套给他披上。六子注意到安宗脖子上的红印子。 嗯？ 安宗略尴尬的扣紧领子瞪着他看，恶狠狠的低声骂道， 切，看什么看？ 白月灵抓着衣服有些走音的说， 太奇怪了，小妍并不是和我住一个房间，我晚上上厕所发现他穿了一身红灿灿的衣服走在院子里，本来以为他在练习，我喊了他两声，他回头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仿佛是那种狐狸精的感觉。于是我想要追上去，就发现他干脆走出后院，外面又下着大雨。我想要追上去，突然被人从身后狠狠地推了一把，我直接摔在地上，再抬头小妍就不见了。 这种事不是我哥俩的专业范畴，你得问问你侄子。啊，对了，白毅呢？ 六子摸着脖子啧啧地说道。说完不怀好意地看了安宗几眼。安宗一听提到白毅，头皮一紧，尴尬地看着他们。 他出去上厕所了。对了，要不咱们先去看看那个小姑娘还在不在屋子，别是什么梦游症啊，这个时候回床睡大觉了。 于是三个人沿着屋檐，也没有打伞，一路来到那个叫小妍的房间，敲了好一阵门都没有人反应。另一个姑娘也不在吗？这下他们心里真的开始有些焦急了。白月灵想要去报警，安宗拉住她。 哎，月灵姐，现在你报警警察也不会接管的，毕竟不是无行为自控能力的人，不到24小时根本不会来的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还是去找找，挨个问问，可能小妮子跑到其他姑娘的房间里去疯了。 白月灵点了点头。安宗让六子跟着白月灵，让他们挨个的打听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去大厅找找。一个姑娘不可能下那么大雨还能跑得很远。不过有一点他很在意， 这个屋子绝对不干净，而且在月灵身后推他的又是谁呢？ 他皱着眉头，手里没有手电，只有从睡衣口袋里掏出手机，不过发现这种光线有还不如没有，四周都感觉有些发绿，十分瘆人。 小妍，小妍，小妍， 大厅里安静的连老鼠的声音也没有，因为本身就有些害怕，叫出来的声音有些发颤，连续喊了几声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干脆还是闭嘴瞎摸。转了好几圈都没有人的影子，于是他开始准备往其他地方去寻找。就在走过大厅房梁的时候，从房顶上掉下来一团东西，他没来得及避开，只能本能的用手去接住，一拿在手里发现软乎乎的，他拿手机一照，发现是一团人的头发，吓得连忙扔到地上。 脑子里回想起来，那个叫小妍的姑娘的确有头很长的大辫子，他连忙趴在地上去找那头发，但是摸了半天除了灰尘什么也没有。被扔掉的头发就那么消失了吗？就在他跪在地上像瞎子一样摸地板的时候，眼角突然扫到大厅那个主人坐的太师椅前面有一双女人的脚，脚上是一双红布鞋子，红绸子的百褶裙边搭在脚面上，红得那么刺眼。他冷汗都要下来了，低着头不敢往上看，也不敢乱动。那不知道是人是鬼的红裙子女人也无声无息地一动不动，就这么僵持了好久。突然后院又响起了一声女高音，他听出来了，是那个在车子上听故事的丫头。他回神再看太师椅时，那个穿红鞋红裙子的人影已经不在了。他心里暗骂道， 切，靠，这到底什么鬼地方？ 他推开姑娘的房门，发现这里是小妍的房间。这次房门没有上锁，那个女孩子看到他进来连忙扑到他身边。女孩子穿着一条吊带的蕾丝睡衣，玲珑娇小的身体在半透明的睡衣中颤颤地发抖。安宗一下也不知道眼睛看哪里好，月灵带来的女学生都算得上是相貌秀丽，她头发乱糟糟地扎在一边，一只手颤抖地指着窗台边靠上的位置说， 鬼，有鬼。 安宗连忙看了过去，发现窗台上什么也没有。他拍了拍女孩子， 没有鬼，是不是看走眼了？ 女孩子摇着头根本不敢看窗台，颤抖地指着窗台说， 有的，有鬼的，一个穿黑衣服的女鬼，有鬼的，她要掐死我。 就是说有鬼，难道不该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女鬼吗？怎么这次又是黑衣服的了？感情女鬼在给我们表演时装秀啊，难道说她看到的是那个带走小妍的人？ 安宗觉得这个姑娘是不是已经有些吓得精神失常了。此时月灵和六子听到叫喊声也冲了进来，女孩子一看到月灵来了，连忙甩开安宗直奔月灵的身边。安宗抖了抖手，有些失落地插在衣服口袋里。六子扔给他外套， 啊，出什么事了？ 这丫头说她见鬼了，而且她同住的人也不见了。这样吧，大家都聚到一起，不要分开。哦，对了，月灵姐，那个张婆呢？她住这儿吗？ 嗨，别提了，那老女人不知道怎么了，她房门反锁起来，而且我感觉屋子里没有人。 安宗听了皱着眉头，然后再把在大厅里看到的事情告诉他们。女孩子听得浑身发抖，她也觉得没有必要再说什么，于是把大家都聚集在这间屋子里。这个时候所有人神情都很焦虑害怕，他们并没有说太多的话，否则越说大家越怕，恐慌到极致的时候估计会失控地冲出去，这样更加无法收拾，况且已经少了一个人了。安宗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整个人像被几百块冰块砸了一样，浑身抖了起来，抓着六子说， 你有没有看见白眼，看见那小子了吗？ 六子这会儿也回过神，脸色一下子就白了，摇着头说， 没有，你不是说老白去厕所了吗？怎么没有回来？ 安宗懊恼地往自己脑袋上捶了几下，但是又不能和他们说实话。此时女孩子们中有些人已经哭了起来，还说自己也看到妖怪了，说有什么鬼坐在床边盯着自己，有的还说房梁上有上吊的人影子在晃，一个一个眼神里都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月灵只能一味地安慰他们，但是根本就不管用，好多女孩子都哭出声来了，有些干脆抱作一团嚎啕大哭。 这种声音非常类似安宗前面在床上耳朵里传来的女人哭喊声。前思后想了好几回，他的心里早就已经七上八下了。